周泽楷、江波涛、孙翔，三位顶尖选手竟被一人拖住，不可思议的牵制，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种机会当然应该大胆一点，进取一点，错过的话未免太可惜了吧。方睿心下正这样权衡，就见苏沐橙已在频道里发出了消息：“ 赛，这就是我要说的。” 方睿一看苏沐橙都和他想一起去了，心里顿时再无犹豫。对方没有从他们预料的路线过来，想必也是因为那三位被叶修一人拖住的缘故。但是不管怎样，他们总是要和那三人互相接应的，无论走哪个路线，前进的大体方向总不会差。但如果只是单纯方向上的靠拢，对方可做的选择就太多了。只凭三个人完全没办法全面搜寻，势必需要一定的取舍。而这就需要意识，需要胆量来做判断了。对方没有选择最直接的路线已成事实，如此会选择怎样的线路来做迂回呢？太偏远的线路，团队上的分割会很厉害。将彻底失去相互支援的可能性，可是却能给星星眼下的搜索制造最大的麻烦。而简单一点的迂回不至于冒团队脱节的危险，但却容易被星星较轻易的截杀到。轮回会做出怎样的决断呢？这需要小心判断，这一步走错可再没有后悔的余地。 就近 又一次，方睿还在揣摩对手可能的心思，苏沐橙就已经果断做出决断。而后就见他的沐浴成风，就近攀上了一座仓库的房顶，先把附近仓库的房顶检视了一下。没有，吕博远和方明华果然没有选择这种过于显眼的线路。不过沐浴成风随即就在房顶上移动了，防范于未然的同时，从高处也便于火力支援。 我左你右， 方睿随即发出消息，和乔一帆一左一右，就轮回可能的较简单的迂回路线开始了左右两道线路的排查。但是随即方睿就见到苏沐橙的沐雨成风贴在这座仓库顶部的边缘移动，朝他挥了挥手炮。方睿明白他的意思，他这样走法，这条线路也算是被他盯在眼皮下了。方睿的海无量可以再往左取一些，扩大一些他们的搜索面积。方睿随即让海无量条再偏左一道，向前快速移动着。要快，这是三人共同的心思。虽然叶修豪迈地回复了很多个疑，但是要一人和那三位周旋所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他们总不能期待着叶修能把那三位给打倒吧。他们需要抓紧时间，利用叶修创造给他们的机会，给轮回来个釜底抽薪，这才是真正核心级的表现啊。方睿一边操作海无量赶路，一边心下也在感慨着。他固然是星星第一高薪，使用着星星最强力的角色，但就这样的一拖三，让他去的话，他还真有点发怵，完全没有可以牵制住三人的信心。叶修是星星真正的核心，这点毫无疑问，而苏沐橙刚刚两次坚决的判断也让方睿很有些触动。虽然当时他和苏沐橙念头一致，可是对方却能在他之前做出决断，这一点区别很大，这是信心，更是敢于担当的勇气。在这一点上，方睿输给了苏沐橙。自己果然是天生配角的命啊，方睿不由得深入感慨了一下。虽然他并没有多大的野心，但是作为一支队伍的核心，这是每一位职业选手都会有的憧憬。方睿因为猥琐的风格一直被认为不适合作为一支队伍的旗帜，对此他挺不以为然的。但是现在通过和叶修和苏沐橙的比较，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确实不适合作为一位真正的核心人物，他并不仅仅是因为猥琐流的风格。还好已经习惯了，方睿倒是挺会宽慰自己，很快就已经甩开了这些念想。 本来他对这种事儿就没存多大的心思，只是因为季后赛的表现一直不够抢眼，才让他在这方面有些敏感罢了。抛开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方瑞的心思很快集中于比赛。海无量沿着线路继续朝前走着，这是两座库房之间因为不是出入口方向，所以相邻挺近。右手边的库房较长一些，而左手的库房较短。很快，左边库房已完，又一新的库房和这两座夹成了一个钉子形线路，前方一望到底并没有对手的踪迹。向左吗？方瑞心中略犹豫，但是很快想起苏慕城那份坚决，狠狠鄙视了一下自己。向左，就向左。海无量在钉子口转向左，这个判断倒也不是意气用事。方瑞心里对对手的移动速度是有评估的，如果只是单纯的从这条线路走的话，那么早就应该出现在前方出口了，结果没出现。苏慕城和乔一帆那边也没有消息，那么再靠左一些或许就是对方的选择。向左的这条道更为狭窄，几乎只容一人通过。海无量移动很快，方瑞时不时会将视角转回看看身后。就在这样的视角转动中，方瑞无意间看到右边这库房上方离地约莫三层楼高度的位置，每隔数米就有一扇窗户。这方瑞隐隐意识到有些不妙，这种细节是他们这些客场作战的队伍很难事前就掌握到的，但轮回若是有心利用到的话，角色就可以不站在屋顶，只是从这样的室内居高观察外部环境，这可不容易被人发现。方瑞再转视角向后方高处看了看，身后的还有海无量左边的库房都没有这间这么高，从窗户望去拥有的视野相当不错，至少那边沐浴成风跳上库房的举动从这个位置是完全可以观察到的。那么自己的海无量呢？如果那库房里有人，是在这窗口窥视的话，海无量的举动恐怕也早被对方收入眼底了吧。一想到此，海无量的移动顿时更快。作为偷袭下套打闷棍的大行家，方瑞立即察觉到了海无量所处的位置是多么的危险。这样一个只容一人的狭长道路，左右高度都不足以一跃而上，若被夹击可是大大的不妙。不妙，太不妙了。地图是轮回的选图，不过在地图载入时会有一些信息在载入时就显示出来，比如地图上的换人区位置，而眼位置距离正中的那个换人区是如此之近，轮回恐怕会。砰砰，两声脆响，方瑞的思绪被彻底打断，轮回的现场爆发出一阵掌声和欢呼。就在方瑞辛苦地揣摩对手心思的时候，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们却早看清轮回吕博远和方明华这二人的举动，他们的角色移动到了这边，直接进了这间库房，而后就到了这顶层靠边的窗户，而窗户向外望去，很快他们就看到了跳到房顶搜寻他们下落的沐雨成风。方瑞的海无量被库房遮挡，并没有暴露在两人的视野里，但是两人却好像看到了海无量朝这边来一样。方明华的笑歌自若跑去了换人区，交换了杜明的无双勾月进来。此时的场上轮回赫然是五攻击手的阵容，而后方瑞的海无量来到了钉子口，他在犹豫该怎么走的时候，现场轮回粉的心都要悬在嗓子眼了。他们已经知道吕博远和杜明的角色就埋伏在那儿，可方瑞如果没选择向这边走呢？结果方瑞的海无量踏上了他们所期待的路线，他们期待着，希望着，终于砰砰，窗户被打破了，吕博远的云山乱和杜明的无双勾月直接破窗飞出，伏击开始，轮回粉丝翘首以待的一幕终于发生了。果然，方瑞咬牙，对埋伏一点也不意外，但是对手也很狡猾，他们并没有急于展开攻击，愣是又等了好一会儿。方瑞十分清楚，他们在等的事实上不是他的举动，而是另一端苏慕城和乔一帆的举动。他们希望那二人离这边越远越好， 而方瑞呢，在没有百分百明确这边埋伏之前，他根本没办法向那边发出预警。万一这边事实上什么都没有，他的预警会坏了苏沐橙和乔一帆的节奏。而现在，埋伏已经发动。方瑞早输入好了坐标为消息，立即发出，而后就见破窗而出的角色一前一后，稳稳地向着夹道里落下。前方柔道云山乱，后方剑客无双勾月。方瑞毫不犹豫，海无量转身就向后杀，直冲向了无双勾月。虽然这边想要闯出窄道面临的是更长的距离，但是这样狭窄的空间里，剑客总比柔道要好对付。柔道的话，直接开了钢筋铁骨上来抓取，方瑞觉得一点破解的办法都没有。剑客这边因为左右空间的限制，他就有很多技能都没法用，这是自己可以多加利用的。冲！海无量迈步急冲，掌心开始聚气，但正落下的无双勾月凌空就已举起双臂，双手握剑，目光直视海无量，迎风一刀斩。犀利的寒光落下，杜明早已经考虑到了这地形对他的职业战斗不利，早就意料到了方瑞会选他做突破口，角色破窗一出就已经开始攻击，强劲的迎风一刀斩，寒光几乎填满了整个窄道，哪里还有半点闪让的空间。